想的太多，隐藏我自己，一次一次都是你爱中的美丽，每次回头都因为放不下，怕你犹豫。 缤纷的你，一阵风， 一

这一切才能不怕黑夜。是我勇敢开车，决定为你一个人活，不能说出口，那么折磨，勇敢太久，城市中满的

在笑，百花深处去品笑，一生不语一笑，恩怨全消。 相见不如相逢一笑，对月当歌纵横上云霄，成功失败也好，得失不重要。相见不如相逢一笑，但求欢乐在今朝，恩爱是非忘掉，从此起笑。 蜻蜓悄悄飞过。